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八大处景区周边金顶山路东西双方向、八大处路南向北方向车流相对集中。此外，机场高速北高桥区进京方向轻微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对了，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今天是中秋佳节了，在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日子，首先呢，我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天上月圆，阖家团圆，家庭情缘，心中是缘。好，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为您介绍一款特别的汽车，这款汽车让驾乘者在沿途可以闻到不同的气味，可以说带来了别样的驾驶乐趣呢。对了，这就是日本汽车厂商在某展会上展示的一款和气味王国合作推出的体验 demo。 这款车呢，可以让车上的乘客在驾驶的途中根据周围不同的环境闻到相应的气味呢。这款汽车的气味王国系统可真是想象丰富，这个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场景和用户需求，向车内释放不同的气味，打造个性化的驾乘体验。根据场景的不同呢，能够闻到的气味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当大屏幕出现薰衣草田的时候，头上的装置就会散发出薰衣草的香味儿。如果要路过炸鸡店，那么车呢又会释放出炸鸡的香味儿。哇，凡是你能想到的，这个车都可以做得到，真的是天马行空啊，也不乏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马上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首先是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Natasha Bedingfield Pocket Full of Sunshine。 第49名， 王心凌 BFL。 有时候情人被你一看越追求越不可靠，但回忆总超过这首歌我不老。 第48名， 周笔畅笔记。 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痛。 第47名， 王铮亮一生时间去爱你。 或许有一天我能够学会发意大利语。 第46名， Old City Weaving Through a Window。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nd I call it home. And there's no more lies in the darkness is light. And nobody cries. There's only butterflies. Take me away. A secret place. A secret place. A sweet escape. Take me away. Take me away. Take me away. To better days. Take me away. Take me away. A hiding place. A hiding place. Take me away. Take me away. A secret place. A secret place. A sweet escape. A sweet escape. Take me away. Take me away. Take me away. Take me away. To better days. To better days. Take me away. Take me away. A hiding place. A hiding place. 耳边这首歌就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的歌，来自 Natasha Bedingfield 的这首《一口袋阳光》。阳光总是让人在各方面得到满足，如果不是这样，这首歌曲至少让你在音乐当中感受到满足了吧。好了，继续攀升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和姐妹淘约会最 OK， 你说这皮和造型由我搭配， baby girl 我奉陪，复古和睡衣派对，哪个胜过你的品味？快给我自拍记录，此刻你我多完美，有你我不怕梦想够不着， 王心凌的 BFF， 也就是 Best Friend Forever 的意思。姐妹们在去派对之前要精心打扮，对不对？叽叽喳喳，你一言我语，一起美丽，一起欢笑。王心凌的姐妹淘唱的就是这样的感受。 都 OK， 只要你感觉对，他和你更对，我会笑着适配。

看见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在你 对家人的爱，对粉丝的爱，对所有为他鼓掌的人的爱，这就是周笔畅的笔记，也是他的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王铮亮 Bossanova 曲风的一生时间去爱你。在录音室版本当中，王铮亮除了词曲演唱之外，还自己拉手风琴，并且请夫人演奏小提琴，真正现代版的琴瑟和鸣啊。 也许我永远学不会引发意大利语，也许我永远搞不懂唐诗宋词美句，也许我永远写不出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先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北京市通州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在举行当中，那么秋天呢也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就再来推荐一个乡村，在中秋这个假期真的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今天来介绍的就是鸡鸣驿。鸡鸣驿城位于河北省怀来县鸡鸣驿乡鸡鸣驿村，又名叫鸡鸣山驿，始建于明朝初期，它是中国邮政还有军驿的宝贵遗存，曾经两次被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列入100处世界濒危遗产名单当中。古城内遍布了明清三合院、四合院，登上城墙呢可一览古城风光。这里可以说是邮政考古还有机要考古的活化石了。怎么走怎么走，沿着京藏高速到达延庆之后，再沿110国道走京张高速到鸡鸣山路口，向左徒步远就可以到达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Katy Perry ET。 第44名 羽泉 Brand New Life。 大声跟昨天说声拜拜，这个就开始。 第43名 许志安上弦月。 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 第42名 黄雅莉蝴蝶泉边。 环绕着山都影子的电影，追回那遥远。 第41名 Felix Jam Freddy Verano Lean Sho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首来势汹汹的歌曲来自 Katy Perry 的这首 E.T.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是不是足够震撼了？也希望让你的每一个听觉细胞兴奋起来。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以前的一首 Brand New Life，歌曲充满对过往生活、对于眼下的点滴感悟，羽泉再次试图传达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当下，去从不服出发，方能抵达全新的状态。 阳光钻进房间，空气味道很甜，微卡在脑中之前，不能看守早餐，还没有吃最新鲜， Every day 都有温暖，镜子前一张坚定不移的笑脸，呼吸一下，带上最真的能量，快出发，大声跟昨天说声拜拜，此刻就开笑一笑，也许还会有什么烦恼，只要能知道明天会因今天而骄傲，大声跟昨天说声拜拜。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来自羽泉的 Brand New Life，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许哲安的上弦月，听着温柔的曲调，好像现在就能看到月亮在窗外静静的悬着，愣愣的看着它，仿佛是一面明镜，照着有情人的绵绵思念和祝福。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

牡丹儿绣在金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的模样。 蝴蝶泉边向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黄雅莉。好了，继续攀山第4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idn't think I'd find you Felix 还有 Lang 合作的这首 Shine， 是不是非常洗脑的一首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随我进入到我们节目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为你带来中秋节的特别节目，听歌赏月。 多少个夜晚轻轻靠着窗看月亮把星星都点亮，多少个远方在心上，一抬头就把距离拉断，爱因为有聚散才叫人难忘，有时等待才是最美。

上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发言，那是白天。 牛奶咖啡的月亮上的花园，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呢，是为大家制作的中秋节特别节目。在这个小时，我们来听月亮的歌，一起来听歌赏月。刚刚这首歌让我们忘记烦恼，这一天让我们只谈风月，聆听月亮上的花园唱出的那份久违的浪漫和纯真。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老歌，当然也是中秋节的必听金曲，来自王菲《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写尽了苏轼的情和愿，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氛围，把自己一世孤独的情绪和往昔的神话传说融在一处，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渗进了浓厚的哲学意味。但愿人长久。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天上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Te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进上后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继续来分享和月亮相关的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月光》。胡彦斌说，这么大手笔使用 3D 动画演绎这一段这么有名的中国历史，让我负责音乐部分，我觉得很欣慰。创作人时常需要碰撞的感觉，而秦时明月这个名字就让人很有想象空间，于是创作这一首《月光》特别送给秦时明月这部剧。这是一次古典和现代结合的尝试。 月光色女子香，泪断千年情多长，有多痛我无自想，忘了你有孤单魂随风打，谁去笑傲痴情郎，这红尘的战场，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 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这首歌不用过多介绍了，来自张信哲的《白月光》。哀婉的情歌不仅将张信哲阿哲的歌唱事业推向巅峰，也再次奠定了他独特的情歌风格。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们继续来听月亮的歌，继续来分享周华健《月光光》。这首歌源自于他的专辑《有故事的人》当中，专辑十首歌呢，华健谱了六首曲子，《月光光》便是其中之一。没有人会不被这样婉转的情歌所打动，这就是周华健留给你的深刻印象。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月26号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将在京冶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凤凰吟、我爱你中国、蓝色多瑙河、神圣的战争等中外经典合唱曲目。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门票。再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目前天安门广场的花坛布置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也渐现雏形。今年的花篮为钢架结构，可抗十级风，花篮里将布置红掌、梅花、康乃馨、向日葵、兰花、月季等多种仿真花卉，寓意着幸福吉祥。昨天上午，房山秋收节正式开幕，在近40天的时间里，将推出菊花宴、山货展销、水稻节、桂花节、老手艺手工粉条工厂参观体验等系列活动。房山还推出了一系列采摘游线路，市民可以前往大峪沟亲手采摘磨盘式。蒲洼拥有北京海拔最高的林下蘑菇基地，游客不仅可以在原始森林里体验现场摘蘑菇的乐趣，采摘下来的蘑菇还可以在村中的农家乐直接加工成蘑菇宴。琉璃河镇周庄村正在举办菊花文化节，游客可以体验特色食用菊观光旅游项目，不仅可以赏菊花、闻菊花香，还可以尝菊花宴、品菊花酒。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趁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路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光。 刚刚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月光》，轻快的节奏，明朗的歌词，是很多女孩子非常喜欢的调调吧。王心凌的声线好清澈，有邻家女孩子那种安静吟唱的美好感觉。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那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听起来也相当应景，月亮代表我的心。不过我们要听到的是齐秦演绎的版本，在那个年代它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作为上世纪一个时代乐坛的符号，如今年纪的齐秦依然认真地做音乐，把全部的感情注入到歌曲当中，让最圆的明月陪伴着我们，让明月传达我们的心愿和祝福。齐秦，月亮代表我的心。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刚刚听过了齐秦《月亮代表我的心》，接下来再来分享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今天是中秋节了，在这个花好月圆的日子当中，在这个但愿人长久的日子里，今天的月亮会代表谁的心呢？ 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亮。爱忽然难舍难放，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 连续听过两首歌，齐秦《月亮代表我的心》，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那接下来又来听杨坤《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就好像有人在问，有人在回答。那其实呢，杨坤透露说，这首歌曲的歌名就是引用《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他在录音的时候完全即兴的感觉。一向喜欢炫技的他，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却回归质朴，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诠释它，也许寓意着平淡平凡才是真吧。 到底多爱你，到底多想你，窗外的人行道下过雨，蓝色热带雨，它没有说明，在玻璃后对我弹着琴。脚步重不重，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到10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继续和汽车音乐会，今天为你精挑细选的都是和月亮有关的歌。今天听起来格外应景的，也算我能做到的，送给你的一份中秋佳节的礼物吧，希望你喜欢。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分享爱戴的彩云追月，再次祝大家阖家团圆，美满幸福，中秋节快乐。好了，明天的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吧。如果你对音乐还意犹未尽，那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咚咚 弯雨一夜情梦，雨光半情风，雨色更朦胧，倒影忽从他面容，悠悠心影影踪，点点相思依旧，雨色似诗旧日梦。 夜色更朦胧，倒影。